好，我们接下来呢啊，就是来看这个94条。94条就继续在讲这个看起来是硕麦的这个状况，其实可能是又虚而又干燥引起的。所以他就说，当然这里他94条本身呢并没有讲到干燥的问题，他会说你看啊，如果你把到一个病人，他的脉跳得很快，他说跳得快就是有热，对不对？所以照理说是会很能吃啊啊，可是呢你给他，他想吃东西你给他了，吃了又吐，还有说这是因为这个人发汗发太多了，所以这个人的阳气为膈气虚，就他的这个中上焦的部位的能量呢都不够了，他说因为虚了所以才会脉数啊，因为气不够，所以这个代偿反应的这个脉就跳得非常的快。所以他就说这个硕脉是不是你的元气在硕，是因为虚所以硕，那这样子的一种硕脉造成的假的热象啊，并不能够消骨。也就是说当然这地方跳了硕的脉，这个一定是精液有所损伤啊，有一点阴虚夹杂在里面，所以它会有热，但是它不能够帮你消化，所以胃中虚了故吐也啊。因此虽然这个人会想吃东西，但是还是没有元气，吃了之后会吐。而这一条呢在我们今天的临床上面要怎么样来读取它的意义呢？我想我们如果面对一个病人，他可能是麻黄汤症、青龙汤症、桂枝汤症、葛根汤症，于是我们就给了他一些发表的药，让他出出汗，出出汗把感冒医好。可是呢当我们用发汗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的精液跟元气是一定会有所损伤的。所以当然我们说发汗法它到底会伤到哪里的精液跟元气，我们说是不一定，对不对？可能直接伤了所谓的心阳或者怎么样，但是它也有可能会动摇到我们脾胃中焦的这个元气。而当它动到我们脾胃中焦的元气，人虚了之后呢，就有可能发了汗之后，然后接下来就产生一堆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或怎么样。这样的状况我们今日临床是在面对老人家感冒或者是体质比较虚的人感冒的时候呢，是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的。就像前一阵子好像报纸也在报道说好像有一些老人家啊感冒两三天以后觉得他好像感冒好转了，可是到了一个礼拜多忽然之间好像并发症什么肺发炎了什么肾脏怎么样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转归啊，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这个人他在感冒的过程里面他的元气也在一直消耗，然后消耗到一个很糟糕的状态的时候，他的抵抗力变得更差了，于是接下来下一波的什么发炎啊什么并发症变得不能收拾。而临床上面如果是经方家，近代的经方家在面对这样子比较虚的人或者比较年纪大的人的时候啊，往往就是会开出那种类似什么桂枝理中汤和方之类的药来发汗。就是他知道这个人他发了汗之后，就比如说这个他本来就是嘴唇啊发黑或者嘴唇惨白，或者是把脉的时候我觉得他脾胃脉好像已经本来就没力了，这样的时候当你要用发汗法的时候，你或者在那个之前就加好固护脾胃的药，不然的话就是发完汗之后马上就吃调补脾胃的药来补强它。像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发汗之后可能人会肾虚，对不对？所以大青龙汤用完之后常常就接着用真武汤，麻黄汤用完常常接着用真武汤，那或者是发汗之后会心悸的，对不对？马上就生脉散啦、桂枝甘草汤啦，马上就打顶上来。所以这同样的发汗之后这个脾胃中焦会有消化功能的失调，也可以算得上是临床上的常见。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常遇到一个比较虚的病人，就是这些状况我们都要有一个 充分的心理准备，才不会说看到他病转归有一些转变的时候啊，手忙脚乱。就是这种事情倒是不能够迷信仲景方什么一剂之二剂矣啊，就是仲景方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会有副作用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副作用，才会有那么多后代的医家发明一些比较温和的感冒药，就是为了要能够跳跳桂枝，跳跳麻黄啊。就像有的时候你看老人，如果是老人家感冒，你要开麻黄汤开桂枝汤，有的时候还不如给他吃什么十方的什么参苏饮啊，什么琼苏散之类，就是虽然好的慢一点，但至少在体质上面他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啊。像这样子的思路都是一直存在。那如果我们坚持要用经方，就是要速战速决的话，那就是一帖经方感冒药发了汗之后，接下去的固护一个人元气的药或者怎么样的东西，我们要做一个准备。而这个准备呢，从93条到94条，其实它就已经暗示了一些汤剂的可能性。当一个人又虚又干燥的时候，他有可能寒化，可能热化，他有可能很容易吐。也就是说，当你发完汗之后，这个人吃饭都会要吐，然后脉也没有什么特征，因为人虚的话，脉的特征就跳得快嘛，就这样子。那你就要开始去观察了，他到底这个情况下是寒底还是热底。而张仲景给的辩证点在这边，同学就要在临床上活用。比如他发完汗人很虚，然后呢一吃的东西就会吐，那你就把他的脉，如果他的脉是朔脉，然后呢脉不重要，因为脉大家都是朔脉了，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病人呢，他是开始觉得燥热，不想盖棉被，穿不住衣服，那你可能就要想说，哦，这个人是他的燥已经开始发热了，所以先把那个热吸掉，让他身体平复下来比较要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张仲景说的调味承气汤啊，张仲景临床上比较多的比例是用调味承气汤。不过这是以汉朝人的体质而论的，因为汉朝人体质比较阴虚。而我们今日的临床在面对到发汗之后种种后遗症，如果你就关注的就是，所以一个发完汗的人，我们要问他怎么样，有没有心悸，对不对？如果心悸再加烦躁，又是另外一个方，对不对？什么茯苓四逆汤啦，或者是心悸的话，心悸本身的话桂枝甘草汤就可以。然后如果他的症状是吐的话，那你要看一看他是理中汤症啦，还是吴茱萸汤症啦。吴茱萸汤就吃完就吐啊，但那个理中汤跟吴茱萸汤怎么分呢？其实如果是吐的话比较可能会偏到吴茱萸汤这边，当然如果是朝食暮吐的话是太虚了，那个是理中汤了。那如果是吃完之后立刻就吐，然后它是寒底的状态，就是没有那个脉啊比较沉啊或者比较咸啊，那这个没有热象的脉的时候，那或许是吴茱萸汤。那我们之后就会遇到这些汤，就是理中汤跟吴茱萸汤我们都还没有正式教啊，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发完汗之后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是在消化系统的话，大概是要有这些心理准备或者是会变虚寒，或者是会热化，这两种都有可能。然后呢，7至95条，他说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就这个太阳病啊，已经病到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病已经开始变得有一点暧昧了，可能不是那么的像太阳病。然后呢，这个人有一串的症状，他说这个人症状是温温欲吐。这个温温啊，古时候的注家都说这个温温就当他是竖心旁的运运好了啊，就是好像生闷气的，就是胸中闷乱，称之为运运或者温温。然后呢想吐，然后胸中痛啊，就是胸口里面觉得有痛的感觉，而他的大便是比较稀的，他的肚子是胀胀的，就好像什么东西消化不掉那种感觉，然后郁郁为烦，就这个人好像有一点，好像气有点被闷住一样，然后觉得烦就郁郁为烦，大柴胡汤症也有。而 张仲景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就要先问一件事。为什么要问？因为这个症状如果不另外加上张仲景猜测的那个条件的话，他就会变成小柴胡汤的主症况。就这个主症况其实有一点像是泻心汤的主症况，又有一点像是柴胡汤的主症况。所以一般我们临床上的判断就直接把这个人算到泻心汤症或者柴胡汤症的几率是蛮高的。可是呢，我们在读张仲景的书的时候，大家都会常常看到张仲景有一种笔法，就是好像写陷阱题的笔法。他这个写一个看起来是什么状况的那个，他写一个看起来是什么状况的一个线索之后呢，他就又告诉你说，啊，对不起，我们把冷气看能不能把它关。这个张仲景呢，我觉得他的写作方式呢，常常会喜欢耍这种陷阱题。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他会写一个东西让你觉得好像是要用这个汤吧，然后他才告诉你说其实不是啊，它是什么汤。所以这种其实在我们看以一个读学习者的角度看张仲景的这种笔法的时候，如果是我的话，看到今天已经觉得有点烦了，因为我是那种名侦探柯南一次不能看超过一集的那种人，因为觉得太多了就觉得一天到晚在推理很累。但是呢，就他这样子一种思路啊，就是好像让你当一个身体的小侦探，那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看起来是这样而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的写作第一件事是要让读者觉得我们看到了柴胡汤的主症况。可是呢，他就说如果问到有一件事发生的话，这个东西不是柴胡症，这个东西是调味承气汤症。而发生的那个事情是什么呢？是先其实自急吐下者。这个急的话就是手法用尽，也就是这个病人啊，如果在给你看之前啊，已经是家里面觉得哎，吐了就会好，然后吐然后没好，那再吐然后再吐，然后吐到不行了就觉得说，那不然我们用下法好了，下来就会好，然后下了再下再下，然后下到这个病人快要死翘翘，然后再送到这边来，然后还有这一串针。如果是这样子的病人的话，张仲景就说这不是柴胡汤症，这个是调味承气汤症。而过去的中医对这件事情的解释不是那么多，比较会说啊，因为大吐大下又是巴豆剂，所以身体里面全部都是虚而燥热之气，所以先第一件事情是要把那个热气吸掉，所以吸掉那个热气是调味承气汤。那我觉得西医这边给的说法也不错，就经过这一番折腾，他的胃都是红肿的，那要退那个红肿必须用良药，先把红肿退掉才能够好。那或者你如果用西医的说法的话，就是说会有这种胸中痛，然后想吐或者真的吐了，然后这个地方烦闷不安的感觉的时候，在这一个故事里面，他的状况是这个人胃有一点歪掉，就是他的胃啊，因为这个强力的刺激，位置已经有一点不对了，有点跑掉了，所以你必须让这个红肿的胃缩回原形之后，它比较能够再放回它该放的位置，那个感觉才会消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结果来说，同学大概都听得出来，这个故事是不会牵涉到少阳区块的，对不对？跟少阳区块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它即使啊有闷啊烦啊胸口邪热什么扯痛啊这些东西都有了，张仲景说如果但欲呕胸中痛为堂者，就是有一点点拉肚子，因为之前用过泻药之后可能还继续有点还会拉嘛，他说这不是柴胡症。所以那他前面张仲景有写说给调味承气汤这件事，张仲景后面有写一句说若不呕者不可与之。为什么？因为张仲景在讲的是这不是一个主症况，就是真正我们的判断点是因为之前知道他急吐下，所以才能够判断他是调味承气汤症。 这个东西本身不是一个可以单独存在的主症状，所以他如果之前不是用过很激烈的吐法跟下法搞成这样的话，那光是看这些症状我们也不敢开调味成鸡汤的，就张仲景这样的写。所以他就说看起来像柴胡症啊、哦，可能比柴胡症多一个拉肚子而已。他说所以然者呢，以呕固之即吐下也。这句话其实转得有点险哦。他说他这个病人因为他现在正在还是一直有想吐的感觉嘛，所以我们会猜到说他之前可能用过很严重的吐法跟下法，所以现在还在一直吐。但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说服力耶，因为纯粹的柴胡汤症也有可能会吐啊，所以不能说只因为他吐我就知道他不是柴胡汤症，不能这样子来推导这个逻辑的、哦、所以真正的这句话里面有意义的比较是之前我们调查到他有受过这些治疗方法，所以现在我们才能够判断他是比较适合用调味承气汤的，大概从这样子的理路去理解是 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从一个脾胃区块啊，中上焦的这个干燥到底是转热还是转寒这样的可能性说起，让他后来讲出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当这个人是用热药去下过然后又吐得很厉害之后，他可能会有这种消化器官充血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呢要用到调味承气汤啊，因为所谓的寒药就是把这些有充血有发热的地方让它镇定下来，血收掉嘛，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外的状况也跟我们讲一下。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临床要遇到这样的状况，我想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同学就是把一些基本的原理原则理解一下就好了啊。这个地方的这个症状来讲当然是不容易遇到，但是前面讲的这个可能发汗之后因为精液虚损的一些症状的转归，在今天的临床还是有意义的。然后接下来呢96、97、98的我们就来讲底当汤。在讲条文之前，先跟同学把底当汤跟桃核承气汤它的这个作用做一个对比。桃核承气汤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说它是一个调味承气汤底的方子，也就是说桃核承气汤它是以泻热为主的方子，因此呢可能底当汤症或者是桃核承气汤症那个人都是腹部有压痛的，都是性格上是狂躁发狂乱骂人的之类的，但是即使他狂的程度一样，他的病机的配比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桃核承气汤它破血的药只有桃仁跟大黄，而底当汤呢水蛭芒虫都上了，所以很明显就是底当汤它的那个病比较在于淤血淤得很严重，而桃核承气汤是淤血才少少刚开始淤，而它有很多的热在那边，所以热很多掺杂一部分的淤血，这样是桃核承气汤在做的事。热已经很少了，但是淤血淤得很严重，这个是底当汤。所以病机我们先这样分出来，我们再来看主症。他说太阳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脉为而成，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好，太阳病呢这里他说六七日，我们照一般张仲景语法六七日就是一个周期嘛，我们一个病差不多病一段病程是六天到七天，而他的表症仍在，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刚感冒的时候啊什么有点怕风冷啊之类的反应还在，其实这个表症仍在的意思呢他只是在以六经的一种思路去标示说他的邪气还没有脱离太阳区块，这样的一种标示。好，那么邪气还没有脱离太阳区块的人，他的脉就是浮脉才对啦，对不对？ 可是他偏偏他的脉不服了，反而围而成，就这个脉呢萧缩下去了，细细的小小的跑到底下去了。当我们遇到一个太阳正都还在，可是他的脉却缩进去了，那你就会有几个可能性要思考。第一个是这个人的邪气已经内陷到三阴经去了，陷到少阴、太阴、厥阴去了，那这样子的话这脉是会小下去的，同浮变成。可是表证还在啊，所以好像就比如那个怕冷啊什么那种怕风的感觉跟他六七天前刚感冒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整个主症框并没有太大的移转，病邪看起来还在太阳经，可是它沉进去了，所以它就可能是有了一个什么太阳经的理证。那么太阳经的理证的话，我们一般就说五苓散证的这个水路不通也算啦，那这个桃核承气或者底当汤的这个血不通也算啊，这些都算太阳区块的理证。那当然张浪姐后面有解释说是因为太阳经的这个邪气啊淤在里面，才会这个它所以才会造成淤血的，所以还算是太阳经的病。那至于这个病到底是手太阳小肠还是足太阳膀胱，这个我们就姑且不论了。那张仲景打到这个人的脉沉下去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这人有没有结胸。结胸病跟淤血病啊，当然整个症型是蛮不一样的，不过在这里他提到这个脉呢，以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大家就是要跟这个结胸的脉稍微做一个分判。结胸病呢，它是这个人的这个从胸口到腹部啊，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地方整片呢，那个皮肤都是不能摸的，你一摸它会很痛很痛。而这个一摸就很痛很痛是什么意思啊？是你的皮肤底下那一层啊全部都沾满了热痰，所以一碰的话就受不了。而这个热痰呢，古时候以病机论都叫热痰，而现代的人拿现在的症状去一些病症去对应结胸的时候，认为说结胸其实是现代病里面说的弥漫性腹膜炎，就是你的肠胃啊有个地方发炎，然后发炎变成好像有个脓包一样，然后那个脓铺一个破掉，然后喷在你的腹腔里面，那腹腔胸腔里面全都是脓，脓是烧掉的细胞嘛，对不对？所以在中医的归类就竟然就放到热痰这两个字里面了。然后这样子里面都是脓的时候，那个的痛的状况不能摸的状况就是大陷胸汤的那个主症的那个样子。而张仲景呢把这样的一个结胸病也放在太阳篇，说这也是感冒啊。当我们用今天的西医的框架来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扯啊，为什么是感冒？可是你想一想啊，从前我看那个朱穆通医案啊，连盲肠炎都是感冒，对不对？就盲肠炎、厥阴经病啊，对不对？那如果是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的人，那就当归四阴加五茱萸生姜汤，那吃了就好。所以即使是肠胃在发炎，也有可能是你感冒里面有一些邪气在那个地方运作，导致某个位置啊发生一些病变。所以他如果是陷胸汤的话，你要想啊，他的这个邪气在肠胃里面找个地方聚在那边，然后变成引起发炎化脓的反应。当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你的中焦的脉，就比如说关脉，对不对？它从一个太阳，它从一个表证开始凝聚成一个里证的时候，中焦的脉你就会把到里证的脉就会开始沉下去，对不对？因为里证的脉一定比较沉嘛。可是呢，如果我们用腹膜炎来讲的话，那个化脓的地方被挤破了，那个脓喷的整个腹腔都是，那这个时候它会是什么脉象？结胸的脉，我们比如说张仲景有说结胸的脉是寸脉浮 关脉沉，就是关脉就在发炎，所以它集中在里面，可是脓喷出来整个胸腔都是，所以胸腔那边脉是鼓起来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关沉下去，寸反而浮起来，这是一个肠胃道的那个脓啊喷到这个腹腔胸腔里面的一个结胸脉，而张仲景把到这个脉沉而为而沉的时候，以那个时代的张仲景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要那样子肠胃道就因为感冒而发炎并不容易，可能汉朝的时候有吧，那把他这个脉沉下去就会觉得看他的这个寸脉什么时候爆开啊，爆开就变结胸了，结果没爆，那这个不发蛋跑哪里去了，这个邪气钻哪里去了，可是呢，他不结胸却出现了另外一种症状，是发狂。于是呢，发狂当然有很多原因，对不对？太热也会发狂，淤血也会发狂。这个地方，张仲景用发狂两个字，我想发狂跟如狂的差别，我上次讲《超和成绩》的时候有讲嘛，就是到如狂的程度啊，骂人归骂人啊，还认得人。讲疯话归讲疯话，还认得是谁？那到了发狂的时候，就已经超过这个标准了，就直接这边在房间里面跑来跑去，开始唱歌啦，开始打砸东西啦，开始上屋顶啦之类的啊，就这一类的活动，就是已经完全失去理性。这样的话，比较是称之为发狂。那张仲景说，这是因为啊，他有热瘀在下焦，所以才会发狂。他说那张仲景就讲说，那你要辨证很简单嘛，就小少腹当硬满，他就说这个小腹的地方啊，你按按看嘛，它一定是硬邦邦或者有压痛的、哦、或如果因为会有压痛，所以那个人被你按的时候，不管他有风没风都会很绷紧的，那这样子你就会测试的出来。所以如果连桃核承气汤症复诊都按得出来的话，那底当汤症就会更明显啊。所以基本上按复诊没有那么难。可是呢，张仲景每次在辨别这个血症水症的时候，他都还有一点龟毛。就张仲景他会说，如果一个人的少腹满少腹硬这种症状出来了，你大概还要看一下他的小便是不是通畅的，因为同样是少腹满少腹硬，小便是不通畅的，那他这个少腹满硬可能是膀胱很胀啊，可能是五苓散那条路子的所谓的气化机能的问题，蓄水的问题。所以张仲景都会拿这种说法来辨别，就是说有尿的是血症，没有尿的是水症，这样子的分法。可是大陆在处理伤寒这个议题的一些老中医就说，其实临床上面蓄血跟蓄水有可能是并存的，也就是张仲景说的这种黑白分明的二分法不见得是临床上的唯一。像郝万山先生在讲伤寒论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像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有蓄血的症，他同时也尿也不好啊，所以就什么桃核承气跟五苓散一起开啊，他就两个都痛。他说尤其是一般那个什么膀胱发炎啊或什么之类的病的人，他到发炎到后来那根本就是同时也蓄血同时也蓄血。所以张仲景的这种分类法固然是临床上重要的指标，但是临床上面呢，有的时候遇到的是混合的症型，那那个时候就两种方子一起开就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往往我们还是先打血再打水。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膀胱的气化机能会因为淤血的去除而恢复，所以淤血去掉了之后，这个人的排尿机能还是觉得好像小便很不顺畅怎么样，那个时候再来治也还来得及了啊。只是这样子来讲，但是以辨证点来讲，这里就好像张仲景没有提到的，因为那个病人可能一开始就小便不太通，所以你就不太能够分辨出他是蓄水还是蓄血。不过话说回来了，蓄水好像还没有听过发狂的哦，所以通常我们拿狂当做一个坐标点。张仲景他会弄得比较仔细的话，可能是想要更清楚的说，这样子我就可以确定他是血症啊。不过今天临床上这个东西都有一点混杂，所以同学也不用看到那么龟毛。他就说， 如果是小便通的，那这种病人呢，我们把他的血拔下来就好了。而他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以太阳髓经预热在里故也。他说这是因为啊，太阳经的这个邪气啊传到这个区块，可能是膀胱小腹一带之后，他就热气淤积在那里，于是就造成了淤血。他就说这个地方用底当汤啊。那下面我方剂我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把这个下面一条一起解释了。他说太阳病这个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这里我觉得我们在记忆这条的时候呢，稍微要注意的点是这样的。首先是从上条到这条，底当汤证的脉大概都不会很浮啦，所以就是都是沉脉为主，因为下焦淤血那个脉就都是哪里塞住就脉象会呈现什么状态，所以通常脉都是沉的。那他这边讲的比较明显一点，就是脉沉而结，就是沉在那边一坨，然后跳动不通。但我们一般论的结脉是有一点跳动的不规律哈，不过这里的结脉不见得是一般论的跳动的不规律，而是说我们的脉象本来就是一个，其实也不能说科学，而是一个非常非常，你知道，就是有点像是象征意义。有人用一个比较听起来有点学术调子的讲法，什么全形、什么全像、什么系统，也就是说，你这个一个人的脉，对不对？如果这个淋巴都长很多